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午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霸练成记，欢迎我们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各位同学赶紧登录到我们的全国在线的直播间啊，和所有的小伙伴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记单词课。哎，说说这个记单词课，今天咱们进入第四节啊，从这个2018年的新年开始呢，我们给大家带来如何记单词啊，轻松快速高效记单词。那么在我们的春节之前呢，都给大家准备是要讲解基础的英语构词法。构词法有三大主流的啊，分别是合成， 另外呢还有像派生， 还有就是 转换。 对，这三大构词法呢，我们要细细的跟大家讲解起来，因为它非常关键，它是整个一个构词组句的基础啊。朋友们，如果说你真的有志于今年好好的背下单词，我建议这个课程你一定要听，因为傅妈会告诉我们很多这个词是怎么组合起来的，它的源头是什么，它的那个祖宗的故事有哪些。 对对对，我们总说哈，在我去教词汇的时候呢，经常会用一个叫做沐浴在词汇当中。什么意思呢？你想想，这是咱们这个地球上面啊，那个有一些这个水源，它是海拔很高的地方啊，像一些什么河流啊、大川啊什么的，哎，都是从这个上面流下来的。所以咱们这个课程呢，也是这样子啊，像个蓄水池一样，这个里面有好多的词根呐、啊，好多前后缀啦、啊，好多的这个单词的一些构成方法。哎，您有了这些以后，您就会发现，哎呦，这个单词就像是长江黄河一样源源不断。 哎，就是说现在我们全部端着小板凳。啊，坐在喜马拉雅山上呗，听傅妈讲那单词源头的故事。 怎么感觉我像高山老人一样，对吧？ 差不多，是不是？ 嗯， 是这个意思吧？ 嗯， 啊，高山流水学单词。 嗯， 所以说，同学们，这种单词的构词课，您可千万不要错过哈、啊！下午2点钟啊什么的来听这个单词直播的同学，一定都是有志于把单词背好记好的。 对，没错没错， 甚至是对这个语言文化本身有一定的兴趣的哈、啊。好了，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我们开始来说一说啊。先来简单的回忆一下，在讲到构词法的合成法的时候，我们是怎么说的来着？合成法是什么？还记得吗？ 嗯，实际上合成法呢，就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词儿把它合并，变成一个新的单词，它就是一种构词法。 对，就是两两合并成一个新单词。 对，没错。 还记得那个书写吗？有的是什么俩词儿连在一块儿的，无缝衔接。 没错，无缝衔接。 有的呢是两个词，两个词之间呢有一个小小的连字符。 嗯，一个横线把它们穿在一起。 嗯，就像牵着手一样。 对。 有的呢就是两个词和两个词之间，它是一个词，但是彼此之间还有什么空隙。 对，所以呢就是这种合成词儿啊，大家不要以为它仅仅是一个词，它是复合型的。 对，我们说呀，复合型的这种词叫复合词，它有很多种，是吧？复合名词、 复合动词、 复合形容词，还有复合代词。 没错。那么大家呢在去背谁的词的时候啊，他们可能有点这个杂乱无章， 但是我们通过词性来给它归好类，那每个词性当中呢，其实它的构成的应该是差不多的。 对，它都是反正是两个小的基础词再构成一个大词。 嗯，那大家呢看到这些词以后，你就会感觉到哎呀，它们特别生动形象。有的是这词儿啊您都不用背，只要这俩单词认识，稍微的这么一联想，这个新的单词的含义就出来了。 对，可是上节课我们说了哈，所有的我们讲构词法里面出现的这些单词要求大家是怎么样的？必须记忆。 对，必须记起来。不管呢您是在口语当中啊，还是在写作里面用点这种合成词儿，哎，会给人家那种本土化感觉很强的那种表现形式。 是的，而且呢合成词往往是言简意赅的。 嗯， 你不用再用大段的语言去讲述说啊这个词是个什么意思啊，不用去解释。你简简单单的用一个 handwriting。哦，人家就知道是手写的东西，那就是笔记了。 对，没错，你说代沟，哎，我们叫做 generation gap， 这非常形象啊。 对，主要是方便你对方，如果你是吧词汇量低的话，我说个词你可以猜嘛。 哎，可以猜一猜。 是不是？好，咱们来复习一下啊，上节课我们学到的复合名词的主要构成方式当中呢， 第一种呢是名词加名词的。 哎， 嗯。 第二种呢是形容词加名词的。 第三个呢是现在分词 doing 结构加上名词的。 啊，第四个是动词加名词的。 那还有第五种，名词加上一个 doing 形式。 好，从这里开始是我们上节课的内容，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单词首先走一遍。来、windsurfing。 嗯，什么意思呢？ 风帆冲浪。 大家看这个 wind 就是风嘛，对不对？ surfing 是冲浪， 哎， 所以连在一起就行了。 handwriting 笔记。 food poisoning 食物中毒。 weightlifting 举重。 zebra crossing 斑马线。 breakthrough 突破。 break in 非法侵入。 broken down 破旧不堪。 cast off 扔掉的。 laid back 冷静放松。 outbreak 爆发。 overcharge 超额收费。 downfall 垮台。 absent-minded 那大家可以发现哈，这个呢已经不是刚才说的名词了，咱们进入到的是复合形容词当中了啊。这个呢是 absent 由一个形容词加上 minded 这个名词加 ed 形式，所以一拼起来就是心不在焉的。 broken-hearted 心碎的。 clear-cut 明确的。 cold-blooded 冷血的。 kind-hearted 心肠好。 low-paid 低收入的。 short-sighted 短视的。 嗯， high-class 高级的。 smooth-talking 花言巧语的。 long-lasting 耐用的。 hard-wearing 耐磨的。 long-standing 由来已久的。 good-looking 好看的。 easygoing 随便的。 newborn 新生的。 readymade 现成的。 哎，这些都是咱们上次学过的，记住了吗？哦，我的脑海中有多少个疑问，大家记住了吗？ 对，大家看哈，我们很多的听众，哎，咱们在一边读词的时候，大家就写下来了，真不错。 好的，这些都是复合形容词的主要构成方式，我们今天继续讲复合形容词啊。 嗯， 什么时候讲完什么时候讲转换法、 哦、好吧，顺其自然是吗？ 对，其实我们的重要一项内容是要讲转换法啊。咱们继续看看复合形容词还可以怎么加怎么加。 对，那之前呢咱们讲过哈，像形容词加名词加 ed 啦，形容词加名词，形容词加 ing 结构，以及形容词加过去分词，还有一种就是两个形容词它们拼凑在一起也能变成复合形容词。 太好了，看来形容词加形容词不可能变成别的。 对，那只能是形容词。 形容词加形容词，那就等于 给它加持，是吧？ 让它更加的形容 啊。对，没错。 你比如说一个东西它是深色的， 深色我知道叫 dark。 一个东西它是蓝色的， 蓝色我也知道是 blue。 那一个东西是深蓝色的， 那就是 dark blue。 哦，就这么组成、哦、 好吧。哎，大家想想，什么东西是深蓝色的？ 大海啊。 啊，而且是比较深的那个大海。 深邃的大海、啊。 对吧？这个心理学家呢分析哈，说当你一想到这个深蓝色的时候，我们还会想到一个东西，是人的思维。 哦。 对。他就觉得这个蓝颜色它象征是一种理性，是一种思考。 啊，所以说 dark blue 也可以表示那种深度的思考的状态，就叫 dark blue。 那富吗粉色呢？粉色粉红色的， 粉红色的卡哇伊迪斯奈呗。 哦，那就是浅薄的浮夸的、 粉色。 照您这么说 挺可爱的嘛，我觉得应该是、 啊、对，应该是可爱的 啊。 说这个深蓝色 dark 是不是个形容词啊、dark 深色的 blue 蓝颜色的 蓝色的、合在一起深蓝色的就是 dark blue。 对，那朋友们您看哈，在 dark 和 blue 中间都有一个连字符， 这种形容词和形容词之间往往会加一个连字符，因为它们词性啊一致。 对， 如果不加一个连字符呢， 就很奇怪了， 就以为是两个形容词在修饰彼此 啊。对，然后大家会觉得写错了，所以它加一个连字符，哎，让您知道这是一个词儿。 哎，当然修饰彼此是对的，因为 dark 就是来修饰 blue 的。什么样的 blue？dark blue。但浅呢？深是 dark， 浅呢？ 浅我们知道是 light， 它是浅淡的那个意思。 对，所以刚才说的深蓝色叫 dark blue， 那浅蓝色呢？ light blue。 对，就是我们说那种糖果色那种蓝颜色，挺好看的、啊，浅蓝。 那我们来说一个浅绿吧。 好吧，浅绿。 绿是什么？ 绿是 green 啊， green， 所以就是 light green， 哎，浅绿色 啊、所以咱们说深的什么色，浅的什么色、英文中就直接在这个颜色前面加上一个形容词， 加上一个小横线 dark or light，就可以表达颜色的深和浅。 对，没错、 这就是构词法，是不是很生动啊？ 对，那这个绿色呢，我们可以给大家补充一下哈，在咱们的考试当中或者在很多的文章里面， green 还可以表示的是环保的。 哎， 所以我们说 green products， 哎，不要以为它是绿色的产品，那叫做环保产品。 哦， 啊，还有我们说啊，现在的很多这种企业啊，尤其是一些就是比较轻的那种量级的企业啊，我们说的轻就是比如说它高科技呀， 这种创意性的这种企业，他们比较喜欢用一种什么模式呢？叫做 Green and Lean Business System， 就是一种比较环保而精简的这种商业体系。哎，所以大家把这个 Green 绿色的要理解成是环保的。刚才说的那个精简呢，啊，不要以为它是 Simple， 我们叫的 Lean， L-E-A-N。 Lean 在形容人的时候呢，也是属于那种精瘦的。 对， 瘦是瘦，有肌肉。 对，它不是那种皮包骨头那种不健康的瘦。 是，它是一种精简的，但是又有内涵，有质量的。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我们的对于每天的生活，哎，你对它管控的时候，也应该是环保而精简的。 哦。 那我们对于企业的管理，甚至对于国家的管理，或者是我们对于国际事务的管理，其实都应该是一种环保而精简的。 傅老师也是操着天下的心啊。心忧天下，心忧天下。 哎，谢谢帮我那个升华啊。 Dark blue, light green 哈、后面的颜色呢，大家可以自行去替换。 对， 是。刚才有同学在直播间里说啊，他说这个 dark 是黑暗，当然也是深色了。对，它泛指一切深和暗的东西。 对，没错。 好，这就是形容词加形容词。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再来看名词加上动词的 ing 形式。 那也就是名词加 doing 的形式。 您看，这个词叫 life saving。 啊，从字面理解呢，就是生命，然后后面呢是救，是吧？ 救，对，前面是 life 生命，后面是 save 的 ing saving。life saving 是什么？ 那就是救生的呗。 啊，对了。 啊， 对了。 所以你比如说那种，哎呀，这个方法是可以起到救生的作用的，哎，就是一个 life saving。 哎，它就是 save life 的一种 形容词结构。 对，说你这个方法是一个 life saving 的方法。 没错， 你这个态度是一个 life saving 的态度。 对对，普世的救世的救生的那种感觉。 对， life saving 这怎么用啊？同样是一个名词加上一个动词的 ing 形式。 对，你比如说有一次我想不开了，我就爬上了2层楼，然后这时候晶晶老师给我打了电话，哎呦，我瞬间对生命充满了希望。那晶晶老师就是我的救世主啊， life saving。 其实我说的是，富妈，钱还了没有？还了再跳。 结果想，还了就不用跳了。 life saving， 大家可以这么用。你看到很多的那些国外的一些电视， 小视频， 嗯， 有很多，比如说救什么小动物啊，救生命啊， 嗯， 都是 life saving。 啊，对对， 哎，都一模一样的，就这个。 对，还有一些组织也可以叫做 life saving organizations。 是， 嗯， 好，以此类推，咱们再来看这样一个词叫 ocean going。ocean 是海洋 ，going 是去的意思。 哟，那这词儿不太好猜呀。 嗯 ，ocean going。 那你想想去哪儿去啊？往那个大洋的很远的里面走啊？那不就是、啊、远洋的吗？ 哦，是远洋的意思。 晶晶老师，我跟您说吧，两年前的六级考试翻译题当中就考到了这个，当时的题那个词儿叫做远洋货轮，让大家做翻译，然后大家就全就货轮都叫 vessels， 对不对哈？ 对。 完了那个远洋，大家就想这玩意儿怎么说呀？然后他会想 far。知道吗 ?far。 远啊。 远。far ocean。 哎呦那。 直译了。Far ocean， far ocean， 一般来讲，far 是指距离，它也不能直接修饰一个东西。 对，没错。再说了，所谓的远洋货轮，人家说的是要进入到那个深海，对， 对 不对？ 你的航程很远的， 对，而不是说你离那海很远。你想要 far ocean， 不就离海远了吗？ 哦，那意思都不对了。 对，那就行自行车了。 它是。Going to oceans,、 哎、 go into oceans. 没错，所以这个词啊，大家好好记一记吧。咱们六级刚刚考过的， 哎， 嗯， 叫 ocean going， 对、 啊，就是远洋的。 对， 好，咱们再来看名词加上过去分词， 嗯、 名词加过去分词，过去分词不也就是形容词吗？ 对，没错。所以我们看第一个吧，叫做自家制作的 homemade。 对，大家看哈，这个词要读成 homemade， 也就是说两个词之间它没有那个。 没有区分，没有空格。 对，所谓的自家制的，大家注意哈，他想强调的是我在家自己做的，他强调的是在哪儿做的啊，只是在家做的，那个是在馆子里做的啊，不一样。就这个词 homemade 叫自家制的。 哦，自家制作的、 嗯。对，没错。 在哪儿 made 的呢？在 homemade。 对， 所以他强调前面这个地点哈，制作的地点。 那另外还有一个词呢，叫做。Handmade， handmade， 嗯， 可以加连字符，也可以不加，有时候。 那大家可以看哈，刚才说那个 homemade 啊，表示在自个儿家做的，而这个 handmade 它不强调自个儿家做，而强调的是自个儿亲手做。 哦，是手制的， 对， 不是机器大生产制作的。 没错，所以这个词呢就是手工制的。像我逛商场哈，我特别喜欢买什么呢？手工皂。啊，不知道晶晶老师喜不喜欢买、 嗯、 哎呀就那个肥皂特别好看，晶莹剔透的是吧、 嗯、 里面还放个花瓣啊，放个什么东西的，哎呀我觉得特好看啊，哎，手工皂对不对？就手工的。 我喜欢机器的。嗯 嗯， 嗯，好好，没有什么可聊的，我觉得 富妈有颗少女心， 粉色的少女心。 对，哎呀不花瓣儿之类的，就是香皂弄什么花瓣儿 啊？香皂不就是香皂嘛，是吧？ 嗯， 一块黄色的， 是 吧？那、嗯、香皂就完、嗯、完了。 我错了，我到时候回家全扔了去。 说吧，你家还有什么手工制的东西？ 还有是什么手工的东西啊？哎呀，就是香皂 吧。嗯，弄了多了哈、 嗯， 什么桌布啊 啊，地毯呀， 地毯呢、 啊啊？ 哎呀，什么花啊，草啊？ 哎呦，我趁多少钱、 啊？台灯啊，都是 handmade、 哦、是吧？ 生活质量要求很高的。 嗯嗯，就嘚瑟呗，是吧？ 对，嘚瑟。handmade、homemade 哈，都是、 嗯、 都是这种类似的词。 对， 再来看一个，这在大冬天的，很多地方都下雪了，是吧？ 嗯。 Ice covered。 哎呦，这词儿我知道。Ice 表示的意思啊是冰雪。那个 cover 呢，它做动词表示就是覆盖。那 covered 是过去分词，刚才尖尖老师说吧，就是形容词儿，就是覆盖的。所以连起来就是冰雪覆盖的。 Ice covered, ice covered,、 嗯、 冰雪覆盖的。 啊。 哎，同学们就说，老师为什么那有的名词就加上 ing, 有的名词非要加上 ed 形式呢？ 那您想想啊，这东西哈、啊、是被冰雪覆盖的还是自己主动盖呢？是不是有被动的呀？还有您说这东西是手工做的，它一定是被手工做的。 对，它是被做的。 嗯，所以我们比如大家想象哈、啊、说这个共享经济，大家觉得是 sharing economy 还是 shared economy 呢？ 是哪一个呢？ 嗯，大家想想，共享我们可以回去查一查，是它主动去分享的还是这个东西被我们分享的 啊？肯定是主动分享呀， 是不是啊？ 嗯， 所以就这样子啦。 嗯， 所以当我们再去 谈啊这个doing 结构还是 done 这个结构，我们不要去死记硬背，而想它自己是一个自发的还是一个被动的。 好的，这也是英文当中很多时候分不清楚啊，什么时候是 ing 结尾做形容词啊，什么时候 ed 结尾做形容词啊，一个判断的标准就是它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没错没错，这个冰雪覆盖哈，反而在北京我还是真的是很期待的，因为北京现在已经好久没下雪了。 没有。 嗯， 好，来再看下一个，名词加形容词组成，名词加形容词组成了一个形容词。 嗯，比如说第一个 nationwide nation 是一个国家，它是一个名词， 对，它的意思就是国家。那后面的 wide 呢？ wide 是广泛的， 对，它是个形容词嘛，对不对？那朋友们您看，还是一个名词加上一个形容词，它也依旧是一个 形容词。 对，这个全国性的。你比如说，哎呦，这个事情，比如大家知道现在那个叫做冰花男孩 Frost Boy， 对不对哈？啊，说哎呦，他这个事情被全国范围讨论了啊，全国的讨论，就这么说。 对 ，it went nationwide。 嗯 ，OK， 可以这么说。 对 ，so nationwide 全国性的，是 nationwide， 什么什么怎样的 wide 是 nationwide， 给它 wide 就相当于一个什么什么的了， 对， 给它加上了一个形容词性了。 对，另外呢，大家注意哈，这个 nationwide 它通常呢是做一个定语形容词，也就是说，它的后面要接上这个 一个名词。 对，那如果大家去查字典的话呢？Nationwide， 它其实还可以作为一个副词出现，那这个时候就放在句子的末尾了。 对，刚才我说了嘛 ，it went nationwide， 就这事儿呢，它全国皆知了， 那就变成副词了， 那就变成副词，既可以是形容词，也可以是副词。 对，没错。 再来接一个哈，刚才说了冰 ，ice 加一个 cold，ice cold， 是说冰很冷吗？ 当然是这个冰摸起来很冷，就像是。这个冰冻了一样，对不对？ 是像冰一样冷的， 对， 冰冷的， 冰冷的，没错没错。像今天北京天气就这样，你摸到一个任何的东西都会觉得是 ice cold。 哎 ，ice cold。 嗯， 当时我们想的可能是夏天碰到这个词，想到可能是冷饮。嗯， 对。 冬天想到就觉得哇，是很冷，寒风呼啸哈， 对， 冰冷的。 对，刚才在电梯里跟金总老师握手，忽然感觉哎呦喂 ，ice cold。 什么时候跟你握过手？ 这理想课 右边哈、 啊、 ice cold、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人心， 哎，对，没错 ice cold 如这个冰一样的冷，没有任何的热情。 哎，前面我们学了一个warm hearted， 哇，那就是非常暖心的。 对 啊，这里是 ice cold， 哇，那就是像冰一样冷的。 对对对，没错没错， 无情。好，再来看接下来这个就有趣了，它是一个数词啊，数词加上名词，再加上一个 ed 形式。有， 对，我们说的数词呢，其实就以前给大家讲过的那个数量词啊，什么一二三呐这种，对不对？ 生活中有很多用到数词的地方啊。你比如说啊、这是一个三层的楼房啊，去那个地方大概需要5个小时哦，还有一个12分钟的课程，哎，这样。 然后那个老师是一个独眼怪兽，你继续编。 独眼的，然后它是一个双面的胶。双面的胶 哦， 对，这是意思就是说有很多了。 对对对，来，咱们先回到第一个啊，叫三层的。 三层。 那朋友们，你想想吧，三都会说是、啊、 three， 那个层啊， 楼层啊， 哎，大家知道叫 floor。 floor 啊，所以三层的，您看看是不是就是数词加名词，或者是名词 ed 形式就可以啊？ 哦， 所以这样呢，就是 three floor 就可以了。 那有时候他也要用 three floor 的。 也可以，因为这是这个就或者的关系嘛，啊，都可以。 我们见过没有那种说三层的楼房是一个 three floor 的 building， three floor， 你看 floor 的，它为什么加 ed 呢？你说 它被数出来的呀？ 哎，对，就这意思，它是被数出来的。 因为前面是数嘛，那被数嘛，被数到第三个吧。 three floor 的， 所以朋友们注意哈，就是您说 three floor 也行，说那个 three floor 的也对。 好，再来看5个小时。 这简单 ，five hour。 哎，比如说，他说这是一个5小时的旅程啊 ，it's an 5-hour journey。对，没错。 five hour， 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加 s 了。 记得哦，不要加 five hours， 那就不对了。 今天老师说一个特好，好多人都会想，有五个小时，这不就加形容词吗？但是我们说它已经不是名词了，它是一个形容词结构。 嗯， 所以哪有加 s 的形容词啊，对不对？ 如果我说五个小时，那肯定是 five hours。 对，因为你说的是总共五个小时。 如果我说这是一个五个小时的旅程，那么五个小时显然变成了一个形容词，它就不能再加上名词的 s 形式了。 对， 懂？ 没错，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五个小时的手术，五个小时的谈判， 哎， 就是 five hour。 只要是五个小时的后面hour 绝对不能加 s 形式，这个大家要知道。 那相同的道理呢，咱们再来看看12分钟的。 千万不能说 12 minutes、no， 你只能说 12 minute 就是一个单数就可以了， 就是一个单数 啊。曾经我看过那个 Coffin 哈、写了一本书叫时间管控，他就说一个人至少在未来的2到3年，你的人生发展方向可能是由你某一天当中的12分钟而决定的啊。比如说你和一个重要的人进行一个12分钟的一个交谈，他带给你一个机会，或者带给你一个什么启迪，然后这个东西就能够无限的扩大，可能形成你未来2到3年的这么一个方向。 嗯，有道理吗？ 嗯，我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所以我们中国也说，就是遇到贵人嘛，可能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大家看这个，我们说钟表上面啊，12个小时白天，12个小时黑夜，然后呢，这个12个小时乘以5就是一个12分钟乘以5就一个小时。 是，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12分钟的，其实它还是很有一种象征含义的。 12本来就是一个很神奇的数字，大家看我们一年有12个月嘛。 哎，还真是，对， 是吧？ 对，没错。好，我们继续吧。 有12个星座吧， 很玄学了，对吧？ 是吧？ 对， 有24个节气吧，也是12倍数吧？ 对对对，真是啊！ 对吧？啊，12乘以5就等于60吧？ 对，60啊，而且 有64卦吧？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哈、叫做 one-eyed， 一只眼睛 啊。 你说你 one eye 不完了吗？为什么叫 one eye 的呢？ 嗯，因为大家可以发现，这个就是一个，其实它应该是 eye， 然后后面是 ed， 只不过那个 ed 呢，它省了一个 e 啊。至于说为什么这儿就变成 ed 结构了呢？我相信它应该是一个还是被动，就是被数出来的 one eye 的，一只眼睛的，就是独眼。 对，大家说这个在考试里考过吗？哎，我跟您说，还真是考过的。曾经在六级的听力当中出了一篇文章，就是列举了世界上的很多的发明。然后他就说的是，到了19世纪的时候，每个家庭都期待着有一个 one-eyed monster， 独眼怪兽。 对，然后大家就好多同学说这什么东西啊，然后你就说这个里面能看到这个人在动，能够听到人在说话，其实他所指代的是电视机 哦。 然后通过这个电视机呢，他分析了一下，就是西方人的思维就是喜欢写实，所以他们的逻辑里面就是以事实为依据嘛，就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没有听懂 one-eyed monster， 你还以为真的是 monster， 那可能就错 哦。它是一种比喻。 对，是一种比喻。 好，刚才说了独眼的哈，那么双面的呢，我们知道面是什么？面是 face。 对，所以这个面还是得被数出来啊，因此就是两个面的，那就是 two-faced。 哎，所以都有同学说了，老师，那为什么那个12分钟不加一个 12 minute 的呢？ 嗯，那可能就是一种使用的习惯了。 对， 嗯， 哎，它这个地方你看它就不一样了，小时要加 5 hour， 小时也可以不用加， 也可以不用加 5 hour 12 minute。 哎，您发现没有，金东老师，时间的好像都可以不用加。 时间的不用加。 嗯，因为我个人觉得时间是不受到您的掌控的。 对，因为它是自主的。时间是自主的。 对，你不能说停，然后它没有这种东西的。 而那个面你需要去数它，眼睛你需要人去数它， 对， 楼层你需要人去数它。 对，没错没错。 是不是？ 对，是的，嗯。 这也解释了以前我们很多的一些疑问啊，关于在这个形容词复合形容词的时候。 嗯。 好，再来看一个啊，数字又加上名词还加上形容词了。 哟，这逗了。您看这变成仨词组合在一起了。 您看您比如说五周岁的， 嗯，五岁我们知道是 five year， 对不对？ 对。 那五周岁那个你得算那个周岁呢？ 那 five year old。 好，那有没有可以写成叫做 five years old 呢？ 行不行呢？ 肯定不行了。刚刚都说了，只要我们加上连字符以后，它就没有复数的形式了。 再听一遍啊。 嗯， 只要加上 连字符就没有复数的形式了。 嗯，有复数没有连字符。 对， 有连字符没有复数， 有你没我， 有我没你。 好， 就是这样。 拜拜 拜拜， 就这感觉啊。嗯，另外呢，我们看一个叫两米高的怎么说呢？ 两米高叫 2 meter高 tall， 对，你发现没有？这个好像就是直译式的 2 meter tall， 两米高的 啊、哦、2 meter tall，、嗯、那看来跟汉语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 哎，你叫你只需要知道它是一个数词加上名词加上形容词组成的一个什么 形容词？ 对，它本质还是一个形容词。 嗯、大家呢，千万不要觉得这些词可记可不记啊！其实这些东西在我们生活当中用的真的特别特别广。对吧？你这小孩几岁啊？你就会说 five， 这有点太，感觉好像你不爱跟我聊天似的。 怎么也得说一个 a five-year-old boy。 对，没错，他是个 形容词。写作也得说吧，是不是？ 对呀、啊，像我们家那大别墅多高啊？几米几米高？我觉得这都得把它说出来。 也就两米高 啊，就啊， 给自己搭的一个袖珍、 啊、袖珍 锦绣锦绣别墅， 锦绣别墅，对对对， 锦绣别墅。一般的层高、嗯、层高都得两米是吧？ 是、啊、 一个屋子的层高就两米，人家别墅还两米、啊。 对，然后得问几层？哦，是 three floor 三层的、 哦、啊。明白了，你那个就是一个别野。 哦、不，那我就六米嘛。六米怎么说啊？六米高的 ？Six meter tall。 对呀、啊，那六米高啊，对不对？ 还是苏式的哈，以前那种苏联式的 啊、哦，是六米高， 大宅子、 哦， 楼层很高的， 里面再放一尊那个雕像是吧？ 就是这种类似的哈，数词加名词加形容词， 嗯， 所以我们看来呀，看上去这个复合形容词它的主要构成方式还挺多的， 对， 甭管它怎么变，希望大家知道它们组合起来以后还是以一个形容词的方式出现， 没错， 只记得啊，只有名词的时候能加 s。非名词的时候不能随便加 s， 对，通常我们就不加了。 要形容词什么的不能加 s， 不能加 s、 啊嗯。好，我们来看复合动词的主要构成，也是嗯，什么和什么可以搭配起来呢？ 嗯，那其实呢，我们说哈，这个复合动词跟形容词啊、名词差不多，它就是那几种单词给它相互的拼接一下，对不对？第一种叫做名词加动词，哎，它最后也变成了一个复合的动词。 名词加上动词，我们来看 baby 是一个名词， 对， 孩子 sit 就是坐那儿， 对 ，baby sit 孩子坐那儿， 对，就是让孩子坐在那儿，然后那是不是你也得坐那儿啊？所以大家想想你干嘛呢？ 是坐那儿。然后孩子就是坐那儿看孩子、嗯、 坐那儿看孩子，对啊，所以他就是看孩子的意思， babysit 的意思， babysit 就是这个意思， 是没错。 我们有时候看合成词很能够这个激发你的想象力， 对、嗯、对，没错。 为什么这个词是 babysit 是看孩子呢？ 嗯，因为 baby 是小孩啊， baby 在那儿坐着、嗯、你也在那儿坐着， 对， 你看着他，他看着你， 面面相觑 面面相觑， 对， 所以是 babysit， 没错没错。那接下来咱看一个叫梦游， sleep做梦是名词， 对 ，walk 走路是动词。 所以大家想想你什么时候走路啊？你是在睡觉的时候走路呢？那不就是梦游呢吗？ 啊、，sleep walk 梦游。 所以我们从这两个词，大家能感觉到前面那个名词好像是一种状态。你看什么时候啊？睡觉的时候走路呢？然后你坐在哪儿啊？啊，坐在孩子边上呢？那不就是看孩子梦游吗？ 哦，有道理哈， 是吧？ 大家好好琢磨一下。 嗯， 再来看一个副词加动词，也可以构成动词。 对， 您比如说 underwrite。 那我们都知道哈 ，write 表示写，对不对 ？under 表示下面，那就是说个写在上面，那底下怎么样？那都写好了呗。 哦、oh, ， 而且你想写的东西一直在你头顶压着你，对不对 ？underwrite， 对，就是我们说的，我就得按照我写的去做，那就是我保证做什么事儿，我同意做什么事儿。 哦、oh, ，underwrite， 嗯， 哦、oh, ，under 我 write 在我写的那个东西下面做。 对，没错 啊，就是说 按照我写的做， 按什么说什么就写什么就做什么 啊，对，没错没错， under 就按照的意思了， 对， 同意保证， 对，就特听话。 好， 嗯， overcome， 哎，这个词特别好啊，它表示的是克服的意思。为什么呢？ come 我们都知道表示的是来，对不对？ over 是什么呀？ 越过啊， 越过呀。所以大家看看怎么来，哎呀，一个山头一个山头把它越过去跨过去，这不就是克服了吗？ overcome overcome， 有点像那个 over 跨栏的意思。 对， 克服困难都用这个词啊。 其实它还有很多词组和 over 搭配在一起也可以表示克服，比如说英语当中有一个搭配叫 tide over， tide 表示的是海浪啊，所以 tide over 就那浪过去了，那不就是什么都克服了，什么都结束了吗？ 哦，还能这么说。 这个 tide over 呢，其实如果你去查一下它的那个词源的话，它并不是英语当中独有的。在这个我们说，因为大家都知道英国它老出很多人会出海嘛，这个词是水手英语啊。其实英语随着那个发展，它会有很多行业英语，然后这些行业英语呢又和生活这个融合在一起，哎，逐渐就被大家所接受了。 哦， 啊，所以 tide over 就是海手水手，又是大浪来了，完蛋了，然后浪过去了，哎呦 tide over 了，哎呀，我们终于克服困难了。 哦，哎，很生活， 对， 来自生活， 对对对， overcome 也是一个意思。 overcome undergo 这个词呢，我们看看哈， go 表示的是走，对不对？Under 也是在什么下面，所以就是按照我所说的事情走，那么走一遍看一看，所以就我们说的经历一些事情， 经历 undergo。 不过大家一定注意哈，你看如果我们说的那种体验生活是我主动的去体验，对吧？比如说你为什么辞职啊，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你，对吧？ 对， 所以我想 to experience the life。 但什么叫 undergo 呢？是好像是困难呀或压力压着我，然后我在底下那么一起往前走。 哎， 所以 undergo 一般来讲是经历一些不好的，比如说 undergo the sufferings of life， 经历了生活的磨难。 哎呀 啊，还有你比如说，哎呦，那个时候有人这个陷害我，哎呦，我经历了一个被陷害的一个悲惨的遭遇，也是 undergo。 所以呢，这个词从这个构词上，它本身就带有自己的一种出身和情感， 在下面爬着过去。 哎，对 ，undergo， 对，就像一会儿我 艰难的爬过去， 爬过去， 然后爬过去以后就是 overthrow， 推翻了，是不是？ 对，就是什么？就是 overthrow，throw 是扔 ，overthrow 扔过去。 对，所以我爬过去了，哎，我就站起来了，那不就是我推翻什么了？ 对 ，overthrow 就是推翻。 这个词呢，大家一定注意了啊，在我们考试里面经常用到的。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公司呢，他们其实都推翻了以前的一些比较落伍或者比较保守的一些商业模式， 自我革新。 对，自我革新，这个 revolutionize themselves， 然后呢，哎，就产生了新的利益链条。所以这个推翻呀，它不是仅仅指啊，我们说政治上的推翻某个王朝，对不对啊？这个词其实在我们现代的这个生活当中，尤其商业当中是经常被使用的。 好，大家留神啊，可能以后在读一些文章当中会遇到。 对 ，understand， 哎呦，这词儿不是大家很熟悉吗？ 对呀，就是我站在那儿，站哪儿？站底下，就你还没说话呢，我都能站好了。那意思就是我明白这事儿了。 哦，解释有点牵强。 对，我觉得是 有点牵强，但是只是让大家明白 ，understand， maybe 也许它还有别的意思，我们不知道而已。但是它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复合词。 对，没错， 它是组合起来的。 对 ，understand，understand。 哎， 你别以为它是一个词，它真的是两个词组合起来的。 对，没错， 是吧？所以这就处处是证明英文有组合的这种功效在里边。 哎，没错没错。 最后一点是形容词加动词组合成动词。 怎么样 行动。 对，没错。 怎么样行动。 对，就你这个行动是什么样子的。比如大家看第一个叫 ill treat。 ill 是生病的吧哈。 而且大家注意哈， ill 这个词很好玩。就是如果呢它是一个表语形容词的话，就表示的是生病了。比如说 I'm ill。你看不细表结构吗？对不对？但你比如说，哎呀，这个人背着我说了好多 ill words， 意思就是 邪恶的 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它放到前面了啊，因此它应该是个定语形容词，对不对？ 哎， 所以它就不是说生病的一种对待，而是一种邪恶的对待， 差的对待， 不好的对待， 差的不好的。 哎，所以就是我们说的 ill treat， 就是虐待的意思。 treat 是对待。ill treat 就是不好的对待。 对，没错， 虐待。 对，我最近看一个这个文章哈，就写我们都知道这个罗马当时不是分为这个东罗马和西罗马吗？是不是 啊当然在它之前的话呢还有这个罗马共和国，但为什么这个罗马最后它那么辉煌，我们说叫做不灭之城，最后还是毁灭了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对奴隶进行虐待。 嗯 啊，他不是简单的打你骂你，他甚至看你不顺眼吧，把你眼睛给挖出来。 嗯 啊，或者说你跟我在一起，你只能给我干活，一句话都不能说，也没有任何的这种新的好处、利益，或者是对他们的这个地位的提升，那只能干活啊，干不好就打，干好了也打。这种虐待最后带来的是自我的毁灭。 是。 嗯，所以这个词呢，我们看到它是个动词，叫做 ill treat。那么这个词也可以作为名词加 ment， 就是 ill treatment， 就变成名词的虐待了。 哦， 啊， 这还是个动词呢。 对呀， 就像 ment 就变成名词了。 对，所以从这个词我们应该学到的就是，待人应该是善良的，与人为善的，因为你其实对别人的一种善，也就是对自己的一种善了。 嗯，高大。嗯啊，高尚，升华， 缺个上字， 升华。 好，嗯，下一个单词 都说了，就是怎么样去做动作的一个状态。 对， 怎么样去对待呢？不好的对待， 不好的，邪恶的对待。 好，我们来看这个，change 是零钱， 对， 找零钱， 对， 都叫 change。 那大家注意哈，这个 change 如果做成名词的话呢，零钱应该是一个复数，就 changes。 对， 啊，它做复数啊。那当然做动词的话，它除了有改变，还有今天老师您说的找零钱， 找零钱。 嗯， 那么怎么样找零钱呢 ？short change，short 是短缺的。 那不就是缺斤短两，少找我钱吗？ 对，少找钱。 这个我告诉大家哈，在考研的大作文当中曾经考过一次，就是那个商业上的这种行业道德，哎，就这么一个词，好多人都不会写。 你看，看，听了课就会写了。 对， 再来一个哈，怎么样去做动作啊 ？cross 是 上上下下里里外外 交叉的， 交叉的，对。 那 examine 是检查询问。 那您想想啊，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啊，这个 x 轴 y 轴都给您查一遍。 详细的查是什么意思啊？盘问。 对，没错。大家看以前的那种抗日战争 谍战剧 里面那种，是吧？那种盘问。 他上级的名字我知道，下级的名字我也知道。 嗯， 就是不说。 对，没错，不说我就 ill treat 你。 cross examine 就这个意思。那这个词很好理解，这一类的词很好理解，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去做动作哈。 嗯 ，white wash。 啊，粉刷的意思了，这简单。wash 表示的意思就是，刷呀、洗呀，对吧？white 表示的是白，您想想，把那墙给刷白了，干嘛呢？ 哎，粉刷。 对，没错。 这跟粉色没关系哦，粉刷跟粉没有关系哦。 对对对， 不是粉扑哦。 对。当这个词还有表示粉饰的意思啊，你比如说，这个、 洗白白。 对，洗白白这个。这个人做了一件不太好的事情， 都懂，大家都懂洗白白是什么意思？ 哦，那不用解释了， 就是洗成白色，黑的洗成白的。 好、哦，挺好。 再来一个 blacklist 啊，列入黑名单。 list 可以是列入名单的意思， 对。 那么 black 是黑吗？ 黑的， 对。所以在黑名单不见得是黑的啊，它就是一个不好的，对不对？ 就是黑色的列入， 对，没错， 列入黑名单。 黑名单， 好。这就是复合动词的主要构成方法。 嗯， 我们再来看，还有一种很奇葩的词叫复合代词。 哦，所谓的代词呢，我们都知道啊，就是有人称代词，还有一些物主代词，对不对？ 最明显的代词，我们给大家稍微过一下，大家就知道了。 嗯， 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自己啊，不是叫 self 吗？ 对 ，self。 嗯， 在这个 self 前面啊，加上各种你我他。就变成了他自己、我自己、我们自己、你自己。 对，你比如说我自己呢，就叫做 myself。 myself。 那若是女孩的那个她自己呢 ？herself。 那若是男他自己呢 ？himself。 好，我说一个我们自己 ourselves。 对了，那 self 是单数，所以后面变把那个 f 去掉，变成 vs， 它就是复数了。 他们自己是 themselves。 嗯， 这些词其实大家都熟得不能再熟了。 咱们在最近英语里也讲过。 所以其实想让大家知道，你看它是怎么组合起来的。 对，没错。 是吧？这英语有时候也不难。 嗯，不难。 就是组合就成新的了。 对，没错。 好，再来看某些不定代词，也是我们非常熟的。 什么 everyone， 任何人 everybody， 每个人 everything， 每件事情 anyone， 任何人 anybody， 所有人 anything， 任何事情 nothing， 没有什么事情 something， 某些事情。 你看这个组合怎么组合的呀？大家说怎么组合的？ 那就是用一个不定代词，然后再加上一个 body thing 这样的东西，对不对？ 什么 some any no every 这些都是不定代词，因为它不定止，它是泛指的。 对，没错。不过呢，想和大家说啊，就是这些不定代词呢，就是这些合成词啊，它有时有一些自己的独特的含义。你比如说，它是一个 nobody。啊，就是我们说的，他是一土鳖。 哎呦， 怎么了 ？Nobody 就好像是默默无闻的人吧？ 默默无闻，对，就是没有任何见地见术，是吧？ 不，只是形容这个人比较普通而已。 哦， 这也不见得好像。 那就看语气了，在这个口吻当中，那如果他是一个 somebody 的呢？ 那就是一个大人物， 大人物了，是吧？所以他有他自己的一些内涵。更有一些自己的外延。 好的，这就是整个复合形容词的一些部分了哈。 对， 大家见识见识就知道了。以后慢慢看看，组组词啊什么的，越见越多就好了。 对，没错，阅人无数，阅词无数，哎，您就能用了。 好，来说说今天咱们来说构词法的第二大类哈，就是转换法。 对， 这个转换法呢，大家别害怕，它非常的简单。 是， 它总结起来就是词形不变，词性变。 换汤不换药那种感觉。 不换药，就是词呢还是那个词，还是熟悉的配方。 对，没错， 但是它一个词呢身兼多职。 这个职呢它更多的就是一种含义啊，当然含义还有它的词性，对不对？ 词性，就可能一个小词它既可以是名词又可以是动词。 就是我长得不变，但是我的功能变了。 哎，我的功能变了。有的词它是一个形容词，但是它可以转化成动词。 有的呢是一副词儿，哎，人家也能转化成动词儿。 我们见到过很多这样的词语，所以我们学这个的目的就在于，我们平时在用语言表达的时候，一个词它有不同的含义，你就不用再找别的词去代替了。 对， 其实就是他自己了。 对，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更丰富大家的那个词汇了，你不用背，但是反而觉得词还挺多的。 您比如说我们来举例子哈，名词转化成动词的情况下，我们知道 water 是水，对吗？ 对， 其实它还有动词浇水，也是它 啊。 所以你在想说，哎呦，浇水浇什么什么 water 啊，浇啊，哪个浇？没浇，就是 water， 就 water。 昨儿给我们的课才学了浇花 water it。 啊，就哎 ，water it， 对对对，就用上了吗？ 就浇花了， 把那花浇了， 哎，就浇植物，浇水了。 我也知道一个，比如咱那手叫 hand， 那没问题，名词。 那我把东西给浇给谁？那浇怎么说呀 ？Hand somebody， 对 ，hand somebody， 你看它依然是一个拼写不变， 所以 hand 既可以是手名词，也可以是动词浇给。再看脸， 脸是 face。 Face， 刚才才说了，face 也是什么面对的意思，是个动词。 对，没错啊。那大家可以发现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water、hand， 还有 face 啊，无论它是名词还是动词，就是它还有一些内涵关联的。你看，水变浇水，手变浇给，脸它面对，对不对哈？ 对。 我们说这种呢，就是一个顺承的关系，就是我们在词汇的这个历史的。就是从有些词儿开始，哎，它所有的这些含义，你发现它是有承接关系的。 有， 但有些词儿不是，就它没有承接关系。 您比如说，书是 book， 对， 那你说是看书也叫 book 吗？不对了。 对，这个 book， 当它作为一个动词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叫订票的意思， 它是预定的意思。 对，比如 book a ticket， 对不对？ 它是 book 是这意思了。 对，所以你会发现很奇怪，它没有这种彼此的含义了。 你看公园 park 没问题 啊， 可是那动词停车也是 park， 对，也叫 park。所以我们看停车员那个衣服上不写一个 p， 对不对哈？ 对， 就这个。那你说公园和停车，当然我们现在可以说，哎呦，公园好大呀，可以放个车。但是你 上次咱们不说了吗 ？park 坝子 啊，对对对， 空旷的坝子， 对对对。所以这个词啊，它也很生动。就当我们进行转换的时候啊，不是说这个词它的词性变了，然后它的内涵都是一个传承的关系，有的时候也不是这样子。 哎，未必是传承， 对， 但是大多数是。 对，另外呢，我在看奈达的书里呢也写了，就是说有一个词哈，就大多数的英文的名词都是可以转化成动词使用的 哦。 但是呢，并不是说所有的，比如说 banana， 你给我转一试试。 哎呦， 转不 了。 转不了。 但你想皮，我们叫 peel。哎，削皮儿也可以叫 peel it 哦，所以这提醒了我们，大家在学一个单词的时候，多注意它的词性有什么变化。 对，没错， 这样的话就举一反三，可以省很多事儿。 是，那么这种词性的转换法呢，它不仅仅是我们了解就可以了，其实它在我们的口语当中呢，可以营造出幽默的效果。啊，在翻译当中也能够起到一些特别好的效果。 嗯， 比如说我们国家的这个非常著名的翻译大师许渊冲老师啊，他有一句话叫不爱红妆爱武装，怎么说呢？啊，给大家说一下哈，就叫做 to face the powder and not to powder the face。 哎，再来听一遍 啊。To face the, to face the powder and、 就是、 not、 就是面对这个 powder 那个就是粉粉女性的这个化妆品的粉 对对对 and not to powder the face 而不是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这个 powder 呢它不仅仅有粉的意思它还有武力的意思 武力 对所以你看不爱红妆爱武装 and not to powder the face 就是它要接受的是这个武装而不是呢把这个粉儿涂在自己的脸上。 Powder the face 就是给脸上涂脂抹粉。 对。 Face the powder 呢就是去面对武力武装。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第一句话当中哈是 powder, face the powder, 它是一个名词。而后面的 powder the face 它是一个动词了 对 所以就是词性的这个转换哈，我们觉得简单但是在大师的这个运用当中它 一下就高大上了 对 好我们再来看形容词转动词啊 slow 慢的没问题可以做放慢 slow down 对 也可以 cool 凉的也可以说 cool the beer 啊，把啤酒弄凉一点儿。 对，或者你可以 cool yourself 就是你冷静冷静 对 cool down 也行 对 warm 暖的也可以是使温暖的 没错另外呢这个名词哈也能转成形容词使用 你比如说 key 不是钥匙吗还有我们说这是一个 key point 关键的 还有咱们那个宝八大法里面说关键词叫 keywords keywords 对不对它又是关键的意思了 对还有呢我们说贵族啊，这是一个名词叫 noble 它还可以做形容词叫贵高贵的 啊 ，noble 啊，高贵的，比如 noble figure， 就是高贵的身影，对吧？ 高贵的姿态， 哎，对，没错 ，noble， 哎，这些都是同义的词性之间的相互的转换。 另外呢，就是这个副词儿，哎，它也能转化成动词使用。 你比如说 down 是向下，也可以什么什么 down 是击倒的意思 啊，对呀、啊，就把你给击倒了，是吧？ 对。 还有您看那个 up， 它本来是一个副词儿，叫向上。它也可以做动词叫提高 也可以提高 对还有比如 back 是向后对吧它是个副词也可以叫后退啊 对 啊还有在英语当中有一个俚语叫做时间能证明一切叫做 time will out 那个 out 您看它接在 will 的后面是不是做动词 肯定就是做动词了 对 time will out 就是时间能证明一切 像这些 down or back 这些词语啊大家还得放到一边去学学因为它可不止两个词性 其实它还有这个名词的词性 对还有别的 比如人生中充满着起起伏伏 ups and downs ups and downs 就是一个名词 对啊 对 是吧 再来看啊动词转化成名词啊我们像有 drink 是喝没问题吧 我知道它还可以表示饮料呢 drinks 对 你看喝的东西 对今天我说特别好啊当做饮料的时候更精准的写法是 drinks 加 s 啊 你看 study 是学习没问题吧诶 study还是书房的意思 哎呦这个在四级的翻译当中也考过一次了、 书房 嗯 你再看 perfect 不是完美的吗 对 它还可以做成使什么东西完善 没错那当我们做形容词的时候读 perfect 啊，做动词是读 perfect 哎，使什么完善的时候叫做 perfect something 对另外大家看哈这个 fit 哎，表示动词叫适合的意思 适合的 fit 但你也可以作为形容 ,it's fit for you, 哎它很适合你的。 对或者 fit into something, 适合什么东西。 对没错。 形容词转化成名词里面就有 chief, 是主要的。 当然还可以说首领。 我们说什么 chief editor, 首席编辑。 对还有那个 CEO, 这个首席执行官。对吧 都是做一下就转化成名词了。 对。 first 明明是第一个。 但是它也可以转化成 名词，表示第一个 的东西。 对，还有比如说 wrong， 哎，也可以作为这个名词，就是错误。我们说的 mistake， 你也可以用 wrong 来表示。 对，嗯，也可以说 something wrong， 这是一个形容词。 对，没错。 也可以说 it's a wrong， 嗯， 错误，这是一个错误。 对，还有你比如说俚语当中哈，就是 tell from wrong。from the right from the wrong， 就是 right and wrong， 对 right and wrong 就是对和错， 对， 对与错， 对，所以从错的当中找到对的，哎，它也是一个俚语。 还有一种情况下，就是形容词前边啊，它加上个小 the， 哎，然后呢，这整个一个组合就变成了名词了。 对，你比如说哈，我们知道受伤叫做 wound， 哎，受伤的人怎么说呢 ？The wounded， 啊， 哎，说个那简单的吧，穷人。The poor， 哎，对，哎， 富人 ，the rich， 对，没错， 就一样， 对， 什么样的形容词表加上 the 以后，就表示这一类的人， 对，没错 ，beautiful， 本来是美丽的、漂亮的，加上 the 以后，就变成 the beautiful， 美丽的东西 啊，那些美丽的、漂亮的、养眼的东西， 哎。就是一个定冠词加上一个形容词儿， 所以这个转换法是英文中最简单的。 对， 你看我们十分钟就把转换法说完了， 十分钟就转完了是吧？ 就转完了， 嗯， 意思就是说有些单词它是有几种词性的， 嗯， 你别单单的用一个词性去定义它。 对，不过呢，大家一定注意哈，就是千万不要随意的去自己去变来变去的。啊，就是您看到的您就变，没看到的呢自己不要造出来。 好，来，我们把今天学到的单词啊一起再走一遍。我们有 dark blue， 深蓝色的 ；light green， 浅绿色的 ；life saving， 这个救生的 ；ocean going， 远洋的 ；homemade， 自家制作的 ；handmade， 手工的 ；ice covered， 冰雪覆盖的 ；nationwide， 全国性的。 Ice cold， 冰冷的。 Three floor， 三层的。 Five hour， 五小时的。 Twelve minute， 十二分钟的。 One eyed， 独眼的。 Two faced， 双面的。 Five year old， 五周岁的。 Two meter tall， 两米高的。 Babysit， 看孩子。 Sleepwalk， 梦游。 Underwrite， 同意，保证。 Overcome， 克服。 Undergo， 经历。 Overthrow， 推翻。 Understand， 明白。 Ill-treat， 虐待。 Short-change， 少找钱。 Cross-exam， 盘问。 Whitewash， 粉刷。 Blacklist， 列入黑名单。 Herself， 他自己。 Themselves， 他们自己。 Ourselves， 我们自己。 Everyone， 每个人。 Everybody， 任何人。 Everything， 任何的事情。 Anyone， 任何人 ，anybody， 任何人 ，anything， 任何事 ，nothing， 没什么事 ，something， 某些事 ，water， 水或者是浇水 ，hand， 手或交给 ，face， 脸，面对 ，book， 书，订票 ，park， 公园，停车 ，slow， 慢的，放慢 ，cool， 凉的，使什么变凉 ，warm。 暖的使什么变温暖 key 钥匙还有关键的 noble 贵族的 down 向下击倒 up 向上提高 back 向后退 drink 喝饮料 study 学习书房 perfect 使完善完美的 fit 适合的 chief 主要的首领 first 第一的第一个 wrong 错误 the wounded 受伤的人 the beautiful 美丽的东西 好 嗯， 这就是咱们的啊这个词汇课构词法的第四课 对第四课 给大家讲完了合成法的后面部分以及于转化法的所有的差不多的一些遇到的情况 对那给大家梳理一下呢你也就知道了啊、哦，原来词儿他们有这么一个来龙去脉 对好本节课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拜拜